这一去恐怕路途之中或者归途之中也就归了西天了，看了父母也就没有什么憾事了，是不是啊？实际上呢，佛学养生也讲孝道啊，也讲孝道啊。哎，但是呢半个月之后是吧，小沙弥却奇迹般的又回到了寺院。哎，老方丈仔细打量一看呢，哎，这个孩子眼珠倍儿亮是吧，额头都放着亮光，脸色也很红润，和当初走的之时阳气不足体衰之相已经大相径庭了，是不是啊？于是就问这个小沙弥，问他说，你回家的路上都遇到什么事儿了？他说呀，我回家去了啊，看到了我年迈的父母，他们身体很好是吧，在回来的路上啊，我身体很难受，几乎快晕厥倒，于是呢到小河边是吧，就想喝口水，这时候呢看到呢河边的一片的树叶上是吧，有一窝是吧，少说也得有十几只的蚂蚁，一大球的蚂蚁在一只大树叶上在小溪里漂流，眼瞅着这树叶就要翻了，哎，于是呢我没有喝水，我用手捧着这个树叶把它放到了岸边。哦，老和尚老方丈顿悟，这句话怎么说呀，说人善心一动就给人积了无限之阴德，是不是？或许呢现在你用科学很难解释人的心情，人的情志，包括人的善行恶念对人的寿命的影响，但是普天下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叫仁者寿的道理，是不是啊？所以只是那么一小点的善念可能就让人长寿，是不是啊？那么同时呢中国人也这样讲说，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有心为善虽善不赏，也就是告诉大家人不要刻意的去做某些事，而生活当中法于自然之道，顺其自然的去做好事，去做很多身边力所能及的好事，对人的善念乃至于对人的身体健康都是大有好处的。那么今天给大家讲的健康就是告诉大家四疗养生合一，四疗之首讲的就是心疗，是吧？人呢要有一颗宽容的心，仁爱的心，坦诚的心，博大的心，这样的人就具备了长寿的先天的条件，否之呢心生妒忌之心，是不是啊？心生仇恨之心，或者呢心生欺骗之心，这都会让人从情志上受到损伤，因情志的紊乱而伤于五脏。所以中医的心疗不是心理治疗，而是让人有一个平和的健康的心态而已。而心疗的另一个层面呢，就是从蒙昧无知当中走出来，了解科学养生的奥妙，通晓科学的道理，而不要糊里糊涂的做傻事，这是四疗养生当中的心疗。除此呢体疗、食疗、药疗，这些呢都是为人的心疗而服务的，是不是啊？人心生快乐欢喜，虽是吃糠咽菜亦可健康长寿， 人天天心生恐惧，或生愧疚之心，哪怕天天吃鲍鱼，天天吃海参，照样会给身体内吃出瘤子来。所以一颗坦荡之心，一颗感恩之心，一颗豁达之心，那么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讲是特别重要的。这个不是唯心主义，这个是现代医学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的健康层面。这段时间呢，我正在给大家讲基础课，是吧？万丈高楼平地起，这楼能不能成为百年基业，就看它的地基打得牢不牢靠。千里之堤溃蚁蚁穴，说千里的长堤上蚂蚁盗的洞，或者这个大堤的豆腐渣工程，哎，那就是溃堤的关键。所以一样的道理，人活百岁不是梦，地寿120，天寿180。天寿是德寿啊，不是说你身体好就能活180岁。厚德载物，仁者寿，有德行的人才有资格活到180岁，不是光你身体健康你能达到的，是不是？那么是谁成了我们长寿的敌人？是谁成了我们健康长寿的大堤上的蛀虫？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以妄为常。什么叫以妄为常啊？就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忘了祖宗的教诲，忘了千年的文化传承。有智者说，中国人真正的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了。这个认祖归宗不是回家查家谱，也不是回到祖坟上去磕头，而是要把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我们仔细的细嚼慢咽，我们咂摸咂摸嘴儿，我们真正的感受一下，在我们的骨头里，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在我们的话语当中，究竟还有哪些是你作为中国人标志性的东西，是不是啊？前一段时间全世界都在搞得很热闹，叫什么？叫世界文化遗产，是吧？我希望中国文化不要成为遗产啊！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我们依然在繁衍生息，而且我们的子孙后代正在兴旺发达，何谈遗产？我们只是把老祖宗上的祖训把它学好也就得了，是不是啊？中国人的不死文化就是传承，是不是啊？孔子死过没有？没有。老子死过没有？皇帝死过没有？全中国人都会牢牢地记住这些为人民服务的人，是不是啊？我给大家讲过呀，我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没人给稿费，是不是啊？那个时候《本草纲目》被翻译成了160多个国家的文字，也没人告他们盗版，这就叫文化无国界，是不是啊？这就叫文化的厚德载物。所以中国人得到世界的尊重，靠的不是打打杀杀，靠的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文化熏染人，感召人。当你的孩子啊还在背那个 ABCD 的时候， 有好多外国人把孩子送到了中国来学中国的汉语，来学中国的文化，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或者在他们国家那些智者大学问家已经告诉他们，解决21世纪人类健康生存、人类幸福生活的智慧在古老的东方。那个东方不是现在，而是我们古代先贤先圣的智慧。所以光会说中国话还不够，还要会中国文化，还要会感悟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这是全世界人民智者的学习方向。所以这就是人通过认识，从没文化到有文化到知识提升过程当中的一个变化。一所没有围墙的养生大学堂，我们要让所有的百姓朋友能够共同的去感悟实现中医药文化的现代化，让科学服务于人类的生命，实现西方现代医学人性化。健康事业、生命事业就要为生命健康服务，而不要为死着的数据和数字服务。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我给大家讲了元气三宝：吃饭、睡觉、走路。告诉百姓朋友，天底下没有补元气的药，只有来养人元气的生活方式。同样啊，我们又告诉了大家，实现健康长寿，人活百岁不是梦，地寿120，天寿180的五好老人的生活标准：吃得好，睡得香，走得动，心情愉快，排泄通畅，人生百病又何妨啊。所以这个五好标准，化验单 CT 核磁这些都检查不出来，但是人却可以感觉得到，人却可以掌握得了。这就是养生三分治七分养，养胜于治，养是治的基础，养又是治的目标。所以人类的养生最终不是依靠保健品，更不是依靠药物，而是依靠正确的生活行为方式，通过养而达到去病的目的，通过养而达到长寿的目的。这就是养治结合，以养代治，以养而胜治的这么一个养生过程。那么五好老人的第一好，我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告诉大家要吃得好。什么叫吃啊？哎，中国人叫食为天，没有人说民以药为天的，民以食为天。食是药的母亲，这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是先有饮食文化后有医药文化的，是不是啊？同时呢，从食到药的一个转化，以百药为长，就是酒，采用的更多的是以药，以食为药，药食同源的养生方式。而现在呢，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却在犯着以药为食的错误，把药当饭吃，只能是死路一条。而反过来 以食为药，通过食疗的养生，他所达到的健康目的那是前途广阔的。虽然只有一字之差，甚至只是一个字的先后顺序之差，但却差了十万八千里。有效果，作用很好，让你吃几天不要再吃了，你不会想吗？所以啊，老百姓常说自己上当受骗，说人家卖假药，说人家忽悠他。那我告诉你，千万不要推卸责任。所有怨天尤人的人，自己的责任是最大的。江湖医生卖假药给你，是不是你花的钱？是不是因为你无知才上当受骗？所以自知者明，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那么养生既要知己，更要知病，而且要知天知地知道，这方是养生之关键。那么民以食为天，这个食要食之有味，食之有度，食之有法，食之有时，还要食之有方。那么在食的关键，我给大家讲了张仲景的开胃汤，人人皆可用，胃气不足的人更绕路，是不是啊？所以这是吃的好。关于吃的过程当中，胃肠道疾病是关键的关键。现在好多人说胃病是细菌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在茹毛饮血的那个年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病呢？所以胃肠道疾病细菌只是个接口，人就生活在一个由菌的环境。为什么菌让你得病？实质上是困难是弹簧的道理。为什么菌不让我得病，不让别人得病呢？所以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所以窗明几亮的地方是不会有苍蝇的，脏兮兮的地方苍蝇会一堆一堆的，苍蝇是打不完的。改善了环境，苍蝇就找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养生是改变自己，而不是去消灭别人，没有什么打打杀杀的消炎药，而相反，开胃汤补胃气。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应广大新听众新朋友的要求，以及呢各地我们老听众的强烈的渴望，将从基础养生法、基础养生文化要给大家重新的来打牢这个基础，是不是啊？一个老哥哥得了眼底出血啊，前来求救啊，我就问他了，我说您老怎么得的？他说不知道，不知道。哎呦，我顺口就说了，我说不知道病怎么得的，不知道那可就一辈子治不好啊。结果就这么一句话，呵，听广播的儿子急了，是吧，把电话给抢过去了，说呀，我们要是知道了，我们还问大夫干什么，是吧。哎呦，口气啊很过火。实际上呢，这个根本不怨听众， 实际上啊，几百年来，在咱们中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的确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说呀，如果我们老百姓都知道病是怎么得的了，还要你医生干什么呀？是不是啊？中国老百姓的俗话呀，是吧？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呀。我们到了饭店，我们花了钱吃馆子，我们就不用刷碗刷碟子。反之呢，有那个吃霸王餐的，你吃饭不给钱，对不起，你后厨去刷盘子去。所以呀，在这儿我深深的感觉到，全国乃至于咱们全世界，咱普通的百姓生活当中，医学扫盲的重要性。怎么扫这个盲？是不是你把这药，你把这保健品，你都放到老百姓的嘴边了，他就能好了病了呢？实质上非也，一定是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所以呀，那些只会埋怨医生，只会埋怨别人，只会埋怨天气，甚至只会埋怨社会的人，我告诉你，你还就真别不服气，这样人的病还真就治不好。为什么？怨天尤人，你自己干嘛去了？都是别人的错，没你的错，那怎么病在你身上，没病在别人身上呢？所以为了让更多的身患慢性疾病的听众朋友们，让大家能够把疾病、健康、长寿能够看个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那么就需要有人能够直言相见。在中国历史上，直言的人很多，因为直言进谏掉了脑袋的也不占少数。老话说伴君如伴虎嘛。但是呢，在中国历史上有个很有名的直言进谏的人，这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魏征。说是啊，哎，敢当面指出皇帝的过失，是不是啊？故而呢，有三谏之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什么叫鉴呢？鉴就是照镜子。古时以铜为镜，用铜做成镜子啊，你可以正衣冠，是不是啊？帽子别戴歪了啊，把衣服穿端正了，是吧？以历史的发展作为对照，你知道兴衰更替。那么以人呢，以人作为镜子，你可以知道你的成败得失。回过头来，大家伙想过没有，当我们今世之人在慨叹魏征的直言进谏的时候，可大家想过没有，他得有人听啊。如果皇帝冲冠一怒，那魏征也会脑袋瓜搬家的。所以再好的话，再直的言，他得有人听。有现代的高科技西方医学的检测手段设备和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多种理论数据来做校正，不是想出来的，是通过学习， 实践悟出来的。我把悟出来的这个文化、这个智慧、这个感受直言相见。我把收音机前所有的百姓朋友都当成自己个儿家的人，是不是啊？把你当成他三叔、他二大爷，是吧？直言相劝。有的人听了，听入了耳，听入了迷，听入了心，照着做了，他得健康了。有的人听了，入耳不入心，嘎嘣，收音机关了，是不是啊？他不听啊。他说什么？他说养生能治病，要医院干什么？是不是啊？他说你还不如多给我两片药呢，是不是啊？这样的人需要你劝吗？不需要。人一辈子吃的苦是有数的，是不是啊？不吃苦，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的。所以中国人说叫吃一堑，长一智。所以好多吃完了堑，长了智的人，他开始来实践养生疗法，他得到了健康。他知道人生百病根五脏，五脏之根为元气，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人可百病不生。元气大亏，万药不灵，连饭都吃不进去了，还在吃药的人死路一条。所有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错误的生活行为它造的是病。科学有效、养生有道的生活行为方式，它造的是健康。所以治病的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人。所以再好的医生，他不能让病人不得病。而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养生文化知识的传播推广，能让更多的病人知道如何不得病、如何长寿的生活行为方式。这就认证了三分在治，七分在养，养胜于治，养高于治，而治根在养上的道理。那这个养不是躺在床上呼呼睡大觉，这个养要实之有道，这个养要外养四肢百骸，内养五脏六腑，而且要养人的德行情志，因为这是在给人治病，是该给有思想文化道德基准的人在调健康。所以光有药、光有保健品是远远的不够的。所以我常说养生有道，文化先行的道理，是不是啊？道理摆开了、摆明了，光讲大道理那是没有用的，要落实到行动当中去，要有真功实效。所以啊，我给老人家讲了，说啊，我相信他们在广播那边也听到了，我说你们不知道的我知道，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了你们得去改变。眼底出血，出血前必有堵塞，是什么造成的堵塞？眼底动脉硬化， 老爷子有没有？哎，早几年就有了。哎呦，眼底出血，看不到东西了，身很烦躁。烦躁什么呀？当一个人还在为眼底出血烦躁苦恼的时候，当他为了治眼病跑北京去上海花了几万十几万块的时候，我告诉你，更大的危机在身后等着你，你却悄然不知，心肌梗塞、脑梗塞、脑出血，你想得哪一个？所以我告诉所有得眼底出血的人，你是幸运的，因为你第一次没有判死刑，是不是啊？因为眼底出血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因为眼底动脉的堵塞和脑动脉的堵塞程度几乎是一样的，眼底出血就泄洪了。如果你不是眼底出血，直接脑出血得个半身不遂，咋的？你还不活了？所以说，当你还在为失去一颗小树而痛苦的苦恼哭泣的时候，一片森林可能即将枯萎掉。所以啊，我告诉了所有眼底出血的朋友们，我说眼底出血眼科医生看不了，因为它不是眼科的病。那它是哪个科的？心脑血管病科。而且眼底动脉硬化的程度和人脑动脉硬化的程度和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的程度，它们三个是同步的。这个说法写在哪儿了？写在八几年版的医科大学的教科书上，一写就是30年没变。所以现在医院是用眼底动脉硬化的程度来衡量人的血管年轻度，衡量人的血管年龄、动脉年龄、心脏年龄的，来衡量人的循环系统的年龄，对不对？我说的不权威，国家说的权威不？医科大学的教科书上权威不？你把我这话去问你医院的主治医生，你看他认可不？所以啊，人治病要有整体观，不要患得患失，要整体调养。整体调养怎么来？你不要认为医院让你出院了你就万事大吉了。请问哪个病人住完院出院后你身体的病是完全消失的？现今的医生又有谁能把病人的病给根治掉的？几乎没有。所谓的临床治愈只是症状缓解。所以高血压病的人要面临吃一辈子药，糖尿病的人要面临胰岛素和降糖药，风湿的人出院大夫给开了止疼片，心脏病的人出院开了几千块钱的强心类的药，所以肿瘤的人出院后等着放化疗。所以人出了院病没有好，而且将来还有可能再回来住院。但是我们老祖宗早就告诉你了，三分治七分养，如果把这三分治七分养把它划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我来告诉你，从时间上来讲，你没有人生的30%的养生啊，70%的养生，你后半辈子30%的时间就活在病痛当中。这是时间的概念。空间，如果你在家里不能拿出70%的时间来 养生生活，那么你人生的30%的时间就要在医院里度过。在医院里过年是啥心情？没得过病的是不会有这样的感受的，但是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有那样的感受，是不是？所以养生有道，人就可以少得病，不得病。那有人又会问了，说徐老师，我要是养生了啊，全按你说的做了，我要还得了病，我找谁呀？你找谁呀？你找保险公司啊？你找我呀？你给我养生的，是不是？所以尽人事，听天命。所有的养生长寿的生活行为方法，包括保健品的选择，这些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是你做了，你就可以问心无愧，是不是？那如果你还要埋怨的话，那你只能埋怨父母爹娘给你的五脏六腑不是天底下最好的，或者你再埋怨就是你自己的德行不够，没有把受制于父母的这样的身体没有把它养好蓄好而已。所以那句话怎么说呀？俗话说叫皇天不负有心人。那么我告诉大家，养生亦是如此，而且养生是很简单的，五好老人就是我们养生的基础课。达到基础，实现五好，再养长寿。养生一定要一步一个脚窝，正确认识养生的目的，正确认识养生的作用，正确实施选择养生的方法及系列健康的产品，而不要被虚假夸大空头支票所迷惑。养生不是投资，你不可能赚钱的。通过养生想赚钱的人，你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上当受骗。所以养生，科学养生，它将铸就的是绿色的健康之路，而养生的歪门邪道也必将把那些好心想养生的人给引入歧途。 以下是广告时间。普参牌普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中医的四诊合参，首诊就是望诊，人往这一站一打量，这就叫望诊。闻诊呢，听声音；问诊呢，问病情；切诊指的是切脉，脉象诊断。所以古时中医要求的是四诊合参，但这四诊是有先后顺序的，望、闻、问，最后是切脉。但是现在呢，中医已经被好多人给扭曲了，这个扭曲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神话啊，中医无所不能啊，是不是？神话的中医都跟孙悟空一样了，都玩起了悬丝诊脉之术。啥意思？病人呢也不让说也不让问，上来就一伸手 咋的？摸脉吧，摸脉算命啊，算病。这是对中医的神话。另外呢，就是对中医的丑化。这个丑化其实不能怨老百姓，这是个别中医的沦落。所以怎么样才能让中医正宗嫡传，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呢？那我们就要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医和道是不分家的，因为医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地下长出来的，是我们的祖先仰观天象，观天时，俯瞰大地，看地利，查地貌，又环顾周围。更重要的就是人学会了向内看，内观五脏，是不是啊？西方人问中国人，问老中医，经络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啊？现在人老外不说你经络不科学了，为啥？你已经用科学证明了两点之间有经络的位置电阻最小。什么是经络？活人有，死人没有。经络是人体内血液、体液、神经介质、电生理一切物质传导的通路存在。那么经络图怎么画出来的？啊，老外问你了，怎么来的？是外星人画的吗？不是的。怎么来的？中国祖先画的。怎么画的？内观。仰观的是天象，俯观的是地貌，是不是啊？中国人最能耐的就是内观。什么叫内观呢？内观就是向内看啊，向内看。所以内观也决定着中医导引术的作用，是不是啊？几十年前好多人很反对气功，但是确实啊，硬气功师就可以跟脑袋把青石板顶碎啊，就可以上刀山呐、啊、你不服？那个不是魔术，那个是真刀真枪的，是不是啊？你不服，你拿你脑袋跟他脑袋顶一下，你试试。存在就是它的科学性。所以气功不是玩命，气功是什么？它是一门科学。但是不懂的人胡乱弄，就会把它搞坏了，搞毁掉了。所以中医养生基础，运气养生的导引之术，就是人的内部的气血循环的运气的方法。所以这是基础，是不是啊？学武术的不一定都能轻功上房，但是得从基础开始，是不是？所以经络从哪里来？内观，向内看。所以人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决定着人的对世界的认识，对宇宙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用中西结合的世界观去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能把一切看得明白。看明白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你再去养生，你不迷惑了，是不是啊？所以元气是根，元气化学数据检查不出来，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人往那一站能看出来。腰弯背驼的不用说，元气大亏。为什么？腰弯了，背驼了，最起码他督脉不通了。大腹便便的不用说，元气不通，富贵病。怎么了？带脉已经不能约束了，是不是啊？女人剖腹产的身体不好，尤其是横着开刀的，为什么？韧脉切断了，所以会得好多妇科病的。你不服气，是不是啊？你割开的口子可以长上，长的是血肉，而电生理包括原来的络脉经脉，它的修复是很难的。所以现在有些大夫啊，哎呀，你手术切个美容口吧， 外边口很小，里边口很大，害人不浅呐。所以啊，有经验的老大夫告诉你，顺其自然吧，是吧？尽量啊，自然生，生不下来了，剖腹的时候要顺着任脉来切刀，不要横着切断了任脉。你看，现在有很多老的西医已经开始学习中医，认可中医。包括一些开明的老中医也开始研究生理学、病理学、组织解剖学，开始研究克隆，开始研究遗传基因。这叫啥？这已经不是那个失意长技以制夷的时代。那个时候是我们跟洋人学用枪用炮，我们好来打这个洋人来保卫祖国，对不对？现在我们学洋人的技术就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闭关自守的苦我们不能再吃了。人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吗？何况聪明的中国人更要学会博采百家之长。所以十年磨一剑，十年开了这么一朵花。老话说，玉满天下则棒满天下，天底下事就是这样的。人嘴两扇皮啊，人想说什么你管不了。我今儿给大家要说的是五好老人的第二好啊。上回咱们说的第一好叫吃的好，是吧？什么叫吃的好？色香味俱全，看东西知道馋，吃的有胃口，吃完了挺舒坦，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营养均衡，关键是细嚼慢咽，吃还得吃出心情来啊，还要有谨记，不能胡吃乱吃，是不是？哎，而且现在人还涉及到吃药，饭前吃的什么学问，饭后吃的什么学问，为什么要和吃饭一起吃，这都是学问。所以老百姓知道怎么吃，你就有了天。民以食为天吗？所以有人说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我很赞同，对不对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呢，你胡吃海塞的病，你不控制饮食，你吃药你能好？你好个球啊，你好啊。所以胡吃海塞的病你不控制饮食，你就会吃成糖尿病，你就得吃成肾衰竭。所以养生就是改错。哦，你不吃肉，你贫血了，你靠补血打补血针输血，你能活？早晚弹尽粮绝。所以叫改掉饮食的偏好的习惯，不吃的东西就得吃，多吃的就得减轻少吃，吃快的就得慢吃，是不是？这就是饮食文化。那么睡觉很重要，是不是啊？我记得在三五年前，我就在给全国的听众朋友推广睡眠三大损害，睡不好觉、睡眠障碍的三大损害。这是美国科学家、中国的学者，包括澳大利亚的研究成果，是吧？有人研究睡不着了容易感冒，失眠的人免疫力下降，还有的人研究睡不着容易衰老，这大家有目共睹的，睡不着了容易让体内癌基因激活，是不是？哎，这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不是？那么到了中国研究的更详细了，睡不着对肝和肾的影响，所谓的今天睡不着我明天把觉补上，你能补上吗？睡不着的是补不回来的，因为晚上睡一个小时等于白天七个小时的有效睡眠，你能达到吗？一赔七，你拿什么赔呀？晚上睡觉和白天睡觉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我给全国的值班的值夜班的工人制定了作息时间表，从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半年或者一年，全国脂肪肝的病人会大大的减少。为什么呢？阴阳颠倒伤肝血，肝血不足脂肪肝呢， 你调查一下值夜班的有多少得脂肪肝呢？你说我的方法，你把作息时间表改过来，阴和阳把它印证了，你看看你脂肪肝好的快不快。所以作息里边也有阴阳养生的文化。那么如何才能睡好觉呢？三步。先睡心，睡的是人的心情，睡的是人的心胸坦荡，睡的是人的与世无争，睡的是人的名利功过。所以有心理障碍的人，你给他吃安定，让他睡，那就睡傻了，睡泥了，睡疯了。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理医生在整个睡眠障碍当中，他的治疗的责任占到 80% 往上。因为人是有思想，而剩下的不到 20%-30% 才是气质上的。但是反过来，现在老百姓以治零件为主，以治气质为主，而恰恰相反，所以就治不好。那么余下这 20%， 先碎的是心，后碎的是脑，脑就是神经的兴奋和抑制，是不是？而后碎全身。实际上睡眠对全身细胞，对肝的解毒，肾的排毒，造血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的修复与代谢都是有很重要意义的。元气有三宝，是三个金标准：吃饭、睡觉、走路。吃饭就能生化气血，睡觉呢方能平衡阴阳，走路呢，哎，走路才能让生命活动，气血畅行。这是元气培固的三个金标准啊，也叫元气之三宝。长寿，长寿老人要有五好。人吃五谷杂粮，没有呢不得病的。所以世卫组织的健康老人的标准，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人能实现，是不是啊？什么是健康啊？健康是身体的无疾病、良好的心理状态和一定的社会适应能力。敢问普天下，有谁能够做得到？前几年有个老哥哥就跟我说了，说他做得到，而且医院的大门冲哪面开都不知道，人已八旬了，80多岁，没打过针，没吃过药。我说那你打电话找我干什么？他说好景不长啊，前段时间就摔了一个跟头，哎呦呵，腰椎压缩性骨折，手腕骨骨折，尾巴骨骨折，身体三处骨折不说，还摔成了个偏瘫，半身不遂。于是啊，老人家就很懊恼，说我这都达到国际标准的健康老人，怎么一个跟头就给我摔成残废了？我苦笑，我就问他老人家了，我说小伙子摔跟头会像您这样吗？他说那当然不会了。我说对喽，人无病也会老，老本身就是病。 下面是广告时间。北京方庄店是在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6号，